你自蘆菇啊，佢阿護士嚟噶，我講話我佢哋你食啊，你食啊 ，OK， 好重要，因為人家是咁講食。这个弟弟啊，搞公益款，这里谁干？我让谁干？老板啊，谁干？背来背去啊，你不会听懂这里面的 ，OK 啦，无款，我改公亏难归啦，一个是爱，无款。 没，我们这些 公人都不管。 没 主管呀。我们公开自己在。在，在，在，这里面的，因为是伊呢，伊是背，伊只要是干这里面的，伊只要点。我哋咁唔係開啲翻，改改成嗰個咧，因為出嚟是以前人嘅，因為食廿條因為，我就是叫佢看成嗰杯，你會買？有時講 換 翻出錢嚟 講， 嗰時 債債 呢個出面，啲債是唔出面嘅，對唔對？嗯，那是講以前近期來都冇可能嘅，但係都冇開封，都係曬出嚟講，如果出嚟先杯，係接落去冇？你这个心不熟悉伊无，你爱伊食落去无？啊，哈你是贪，有来讲是贪。所以发生是不是？伊发生无错，发生无重要。 那年纪 ，看伊变好是讲在。这个是心做出来物件咧，无物件，无重要，无好处。怎么 就是 这 是 干 哪在异地？就是在变化，变化，变化，那个。 我諗愛在變化唔是嚇你物件，放在變化是即個在，即個注意，注意心甲注意物件是多錢來？即個變化你看到即個個，即個是即個起啊，即個升啊，重要是佢即個有變化，你看到即個有變化。